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广场村， 欢迎收听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这里是彪悍的节目，不需要解释的青年说，我是青年张 月，我是珊珊。 哎，那么欢迎大家通过 FM 九十八点 AM 九二七，以及我们的花椒搜索活力九八二，或者说在微信公众号上搜索九八二魔力工厂，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 是这样的，我们刚刚呢为什么耽误了这么长时间呢？可能很多朋友发现，哎，我好像是要干点什么事情，这件事情必须要立刻干，我觉得。 哎。 本来我们今天请到了一位嘉宾，然后我们想在表演区唱会儿歌啊，但是那个设备出现一点问题，没有调出来我们正常的那个 KTV 模式。 对，但是我们已经有了 KTV 的氛围，哎， 对，有了氛围，哎， 对，已经没有了。 就是有酒的话就怕说，你知道吗？一说就没有了。先来介绍一下嘉宾。 对啊，介绍一下心意啊，心意是我们的这个。我之前在新闻广播的一个老朋友，他现在在西城做音乐老师，但是之前可是在我们的星光大道上非常火的一个民歌小天后，唱歌唱得特别棒，然后是我们北京的怀柔人，然后还参加过这个 是不是太 2008年的奥运会的这个火炬的传递啊。先问一下心意，心意现在教小学还是在教初中？教小学啊。这个跟小学生打交道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 比较开心，因为孩子们都特别可爱 啊。这个有发现这个唱歌比较好的这种苗子了吗？ 有，人才辈出，对 对吧？ 对。 那个欣欣，你在参加星光大道的时候，大概是几年参加的呀？ 2013年。 2013年， 对， 那个时候这个在上学是吗？ 大学毕业，正准备要继续读研究生的阶段。 然后那个时候，这个什么样的一个契机去参加了这样一个比赛呢？ 当时就是星光大道开办了一个网络的赛区，然后我父亲给我上传了一段视频去。 哇哦！ 然后就在网上进行一系列的投票，后来名次还比较靠前，就现场去 PK 了一把。 哇哦！ 咱们这样，我看到我们那个就是在大屏幕上本来应该是花椒的留言区，但是因为我们调了一下 KTV 之后呢，一直在变成 KTV 模式。我现在有两个心愿啊，第一个心愿呢是早点听到心意唱歌，第二个早点看到留言。因为已经看到了青氧化钠来了，青氧化钠说2018年新年快乐。咱们这样可不可以？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啊，我希望听心意现场唱一个。因为虽然我们这个专业的设备然后出现一点问题调不出来，可能只能委屈您清唱，但是我希望在听心意唱歌的朋友们啊，如果是你觉得哎唱的真好，唱的真有这种新年的感觉，也特别希望祝大家新年快乐的话，我就希望你们刷个新年快乐，好不好？ 对，而且这个心意将会给我们带来的是，2018年新年的一首歌曲啊。那这首歌叫什么名字？ 新的一年来一首好日子吧。 哇哦！ 希望大家都能够有好日子啊！来吧， 好。 站起来吗？ 不用站， 都行，都行。 其实直接唱就行。其实我们那个镜头已经对准你了，你就看这个 坐着 OK 吗？ 对，看这个小镜头就可以。全国人民都可以看到您。 全国人民看我坐着唱歌。 你是不是喜欢站着唱啊？ 对， 那也可以。 你站起来，我们看看可以调整一下。 其实在那个嘉宾区，对，嘉宾区 可以，我们到表演区吧。 对， 行行， 到表演区可以。 然后有一个那个蓝色的麦，我给你拿一下，那个是可以用那个。 哎，好，珊珊来给 拿 一下。我们这个节目青年说呢，今天是第一期啊，遇到一点小状况呢，我觉得也是很正常的，对不对？啊，张月同学呢，这个2018年的1月1号的时候，这个来到了青年说这个节目，然后呢，非常的这个，哎，开心啊，然后非常的开心，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和珊珊搭档，然后和珊珊搭档呢是我梦寐以求的事儿，然后终于把水水给挤走了，就在我的这个人生当中呢，履历当中就可以这个写满一篇这个文章了，因为我和水水是非常好的朋友，水水是我的宿舍里面的这个对，有声音。好， 你看我给欣欣弄了一个这样的麦。 哇，我们可以把镜头接过去， 厉不厉害？ 厉害，超帅， 厉不厉害？ 超帅。然后呢，刘欣逸亲情演唱《好运来》，那 OK 呢？那我们就清唱吧，好吗？欣逸应该会词儿吧？ 可以现编。 没问题啊，我们这是一个青年说节目，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刘欣逸啊，民歌小天后刘欣逸。好，来听刘欣逸来唱《好运来》。 啊，一首好日子送给大家。 太尴尬了。 来吧， 敲出年年的喜庆，好看的舞蹈送来天天的欢腾，阳光的油彩涂红了今天的日子哟，生活的花朵是我们的笑容。哎，今天是个好日子，心想的事儿都能成。今天是个好日子，打开了家门，咱迎春风。 哇，我感觉我还想再听一首，怎么办？ 年味太足了，我就已经到了春节了。 不，我感觉我好 想 再听一首。 我想听，还行吗？ 但是其实说实话， 非常好，声音好。 欣欣，我有一个不情之请，就是我觉得你唱民歌非常非常好听，但是你唱民歌好听在我的意料之中。 有没有流行歌曲？ 有没有？对，我是真的很想听你有没有流行歌，或者是你跟孩子平时一起交流的时候有没有唱的其他的歌曲？ 哎，搞一首流行歌曲， 搞不搞？说搞就搞，新年了搞事情，好吧？ 对，新年 流行歌曲没有清唱过， 清唱的我觉得也有，我觉得欣欣可以这个，哎，契合 一 个氛围啊，快歌慢歌都可以，没有任何问题啊。我们这个青年说这个节目就可以随便搞，随便搞。 其实我觉得，如果 我觉得 是这个民歌更符合此刻的心情，我觉得也挺好。 对，我觉得其实可以让珊珊和那个欣怡可以搭着唱一首歌。 胆儿可真大呀，胆儿可真大呀！咱们先请欣怡再唱首自己心中的歌曲好了，唱一个这个一点点，再唱几句。你更想唱什么歌？现在此时此刻， 此时此刻，更想唱一首什么样的歌？发这个来表达自己 想祝大家 刚才堵车的心情。 那就当来一首刚刚你说的好运来吧。 好， 哇哦， 行，说来 对吧， 说来就来， 好运好运说来就来。 好，来 叠个千纸鹤，再系个红飘带，愿善良的人们天天好运来，你勤劳生活美，你健康春常在，你一生的忙碌为了笑逐颜开。打个中国结，请春风剪个彩，愿祖国的日月年年好运来，你风物太平年，你龙腾新时代，你幸福的家园迎来百花盛开。好运来，祝你好运来，好运带来了喜和爱。好运来，我们好运来，迎着好运希望发达同四海。 好， 哇塞，太美了。 咱们先请欣怡落座，咱们这样是不太好沟通。 对， 在表演区咱们都看不到欣怡，对不 对？其实我跟欣怡我记得特别清楚，是在应该是2012年还是2013年的时候，我去她家里采访过。然后我特别想问问欣怡，现在就是对于工作以后的这种感觉和当时上学的时候感觉有什么不一样？你觉得？ 非常的不一样，以前我只需要管好我自己就可以了，但是我现在要带领着我的一帮学生们，就是共同的成长啊，学习啊，我觉得责任更大了。对， 责任更大了。 对， 而且欣怡在我们青年广播开播的那一天，然后专门去了我们的这个移动的直播车，在三里屯的移动直播车，哇，非常的好。欣怡，我印象最深刻有一张照片，就是你在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火炬传递，那个时候的印象是从哪一段跑到哪一段？ 当时是在杨松的影视城 啊， 全程我是当中的哪一段，不太清楚了，因为我也是第一次去到那个地方， 感觉怎么样？ 跟着跑了呗， 对， 描述一下。 原本的计划是我骑着独轮车传递，但是考虑到他可能在交接棒的过程中会有一些安全隐患。 你怎么还会骑独轮车？ 哎，这个真是太厉害了！ 这是什么特长？ 世界锦标赛的金牌独轮车的。 哇！ 对对对，过去了。 咱先把那个火炬讲完。 遥远了，嗯，对。然后当时很激动，08年、嗯，那是我印象最深刻的。嗯啊，目前已经2018年了，感觉好 哇，10年了， 十年，对。 十年说过就过了， 对、 对。 那这样的，我其实还是挺想问一下的。如果按照我对新的了解的话，应该是，独轮车这件事情是需要从小练的吗？ 对，真的是从小 练。是运动员对不对？运动员出身， 算是吧， 可以这么理解吧？ 嗯， 可以。 然后后来因为有这个声乐特长，然后 也参加了比赛，最后为什么选择老师这么一个行业？我还挺感兴趣的。 嗯，这个说的可能有点多，因为我从小就喜欢唱歌。 嗯， 对，然后。最开始有一部《包青天》吧，它的片尾曲是《新鸳鸯蝴蝶梦》 啊， 我就每次看完电视就学习那首歌。昨日像那东流水，离我远去不可留，今日乱我心多烦忧。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今天没愁啊， 没愁。 对， 就是新的一年。 对， 唱真的好听。 对，所以当时我就可以很小的时候就可以完整唱。 嗯， 然后我父母觉得哎，还挺有音乐的天分。 嗯， 然后就去各个地方学习声乐，学习唱歌。 嗯， 然后独轮车呢，是我姐姐第一批。对，学习这个独轮车，当时是在学校有一个独轮车队。 嗯， 受他的影响，他98年从德国参加比赛、嗯、回来之后，我98年就开始练了。 嗯 啊， 嗯，如果是按照我，因为我今天和欣欣第一次见面的话，目前听到了两个关键字，其实三个关键字啦。第一个是独轮车，第二个是声乐，第三个是老师。 对， 嗯，这三个关键字是不是的确是你人生当中特别重要的三个组成部分？还是说你有其他的更想跟我们想展现或者向大家介绍的你的某些特质？ 这些是我生活当中比较关键的地方。 嗯 嗯， 对， 我这已经真的是好丰富了。 对，那欣欣跟我们讲讲这个独轮车它的这种技术啊，或者说是辛苦的程度， 咋骑呀、 啊？对，咋骑呀、啊？ 嗯， 我真是，我觉得两个轮的都很难骑， 就是、 一个轮的更难骑。 主要就是一个平衡感。 嗯， 对。然后 会不会摔倒啊？ 会啊，我身上全是伤。对， 我也身上都是伤。 你在最开始学习， 你也是骑啊？ 我 吓我一跳！ 我不骑，我喝多了之后特别容易把身上碰伤，就可能歪歪扭扭。然后 你这个性质和人家不一样， 那倒是， 是吧？是不是？ 不能硬往一起凑。 嗯，对。欣欣，跟我们讲讲 他这个在学习的最开始的时候，其实受伤的几率很小， 嗯， 因为会特别的注意， 嗯， 对，他只要掌握一个平衡就可以。但是我的身上的伤是因为我在骑。练会了之后想要提高的时候， 嗯， 比如说练一些技巧性的动作、嗯、练一些速度上面提高的东西， 嗯， 就会因为速度特别快的时候，你就会有瞬间失重的那种感觉、 嗯、 就会飙出飞出去。 嗯， 对， 有这种印象。比如我感觉冬天摔的时候会特别疼，真的，就你要是你要是做一个杂技啊，或者做一个精彩的动作， 独轮车算是杂技门类吗？因为我真的不了解这个运动项目。 杂技有，但是我参加的是世界性的锦标赛。 嗯 嗯， 我真的还挺想让大家了解一下独轮车这个运动的， 啊、 就因为我觉得其实女孩子，我看像小时候女孩子因为身材条件好、嗯、好学舞蹈了，或者声音条件好像你一样学声乐了，然后或者是学体操了，学独轮车的我就是头一回，你知道。哪个没见过学独轮车的姑娘？ 我 对， 你们当时学独轮车的姑娘多吗？ 姑娘一半一半吧。 嗯，就是队里还真的有一半都是女生，是吗？ 对，因为会带动。 他是怎么比呢？是比速度吗？ 速度有啊，速度100、400、800，10公里马拉松。 哇。 然后技巧类的、越野类的、极限类的，哎，对。 那 现 在第一次拿冠军是在什么时候？ 第一次2000年在石景山， 石景山，然后在国外呢？ 国外是2002年美国西雅图。 哇哦！ 独轮车的速度能骑到多快呀？ 100米。我姐当时是98年第一次打破了400米的世界纪录，是1分。 啊！ 太厉害了！ 01吧还是 跑得快？ 对，大概1分。 对，就是咱们还要扫码，然后骑小车，人家就是直接一个轮儿，比我们骑的还快， 你知道吗？去哪儿独轮车出门了？ 对，这个 小学、初中一直是我的代步工具。 嗯， 哇哦！ 哎，你怎么上学呀？我走路上学呀，我骑单车上，我爸送我上，我骑独轮车。这个太独特了，我还是挺希望，如果心里了解的话，可不可以向我们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介绍一下独轮车这项运动？比如说它的起源啊，然后它是在哪发展，在哪里比较流行？这样的你会了解一些吗？ 嗯，独轮车还算是比较一个新兴的体育运动。 嗯， 然后它在一些发达国家，比如美国、日本发展的比较好。 嗯， 对，兴起，他们现在都成立各种俱乐部，赛事也比较成正规，比较那个有规模。 嗯， 然后咱们国家主要就是98年之后的那几届比赛。 嗯， 出现的之前也有一次，但我具体的不太清楚了，因为人员比较少， 嗯， 覆盖面比较小。那98年，然后2000年、02年、04年一直有派队员出去比赛。 嗯， 他这个赛事刚才我也说了，分得很多，项目也很多，速度类的、技巧类的，还有极限越野类的。 嗯， 跟那个杂技还是有区分。然后大概每年都会有17、18个国家的队员，大概也得有1000余名选手参加吧。 嗯 嗯， 那这个你像这样的比赛，它竞争它比什么呢？比速度还是 比？对，比速度。 比速度，就是比速度。 我说的这些100米、400米这样的，就是比速度。 就是比速度。 看谁骑得快。 哇塞，太厉害了。 嗯，然后还有一些越野极限类的，比如说从这个地方跳到这个，然后跳高啊，骑独轮车跳远啊。 哇， 对， 哎，真的，我觉得就是会唱歌的多， 对， 会骑独轮车唱歌的少。 哎，你有骑着独轮车唱过歌吗？ 有， 表演过吗？ 表演过， 在哪里？ 我估计在星光大道上也有。 星光大道当时没有。 嗯， 对，当时是主要唱，然后主要的独轮车炫技，因为星光大道的才艺那关，我邀请我姐姐过来跟我助演了。 啊， 对，所以就没有边骑边唱。 嗯， 因为当时，因为我也会变脸，然后想着要不要骑着 变。怎么还会变脸呢？ 然后 好野呀！ 我比较杂， 人得路子野。 对，其实现在想想，如果骑独轮车真的挺难的。 其实 骑两个轮的，骑两个轮的都得学半天。 哎，你知道我为什么？我一直在琢磨星星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就是像雾像雨又像风，你知道吗？ 哇塞， 真的是这个样子。 这样， 其实一般啊，人是非常容易看出他的性格，他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这个性格特征，最主要的性格特征。然后比如说，一般你从事体育运动的，你看跑步的人，他可能就会比较追求速度，然后乒乓球就会比较追求专注，然后和灵巧。然后你看星星，好，他首先骑个独轮车，然后。独轮车，你说学独轮车的人是一个什么样的诉求或者是性格呢？特别好奇。 那肯定是一种激动激烈的， 是灵活的，然后是追求变化的，追求不一样的。你会觉得是自己这样，是自己是这样的人吗？ 我觉得最主要的是我是那种比较坚持的。 这个很重要，这很重要。 就是走路不需要两个轮儿这种感觉是吧？ 因为我们就像马拉松会骑得很久，然后骑得很累。尤其是美国比赛那一年，我们骑了12公里， 哇， 印象特别深。但是， 当时那是在西雅图吗？ 在西雅图。 哇，最后还拿了冠军。 对， 中间能停吗？ 停就会影响成绩。 那倒是。 对， 这样一直骑下去、啊， 一直骑 12公里。 那我觉得真的是挺累的。 你站着走12公里还挺难的。 当时特别，还出现了一个插曲，就是因为我骑得太快了，它都是分各个组别的，然后我骑到了其他组别， 男子组， 然后不是就是比我年龄大的， 然后男子组的说，哎，怎么， 哎姑娘，哎你走到地方来啊？ 对，然后后来把我的成绩找回来。 啊， 我刚才我继续说我对星星的印象特别有趣。首先他是骑独轮车的，然后特别坚持，然后喜欢运动，然后他又唱歌，好像有好一个骑独轮车的姑娘加上了唱歌的这个才艺，我就想象了一个在边骑独轮车边唱歌，然后突然我又会变脸， 就比较搞笑了，是吧？ 哦，就有种那种好，你知道骑着独轮车然后变着脸，等过去。你应该做一个小视频，你会火。 之前还拍过一个就类似这样的小短片。就是 边骑独轮车边变脸。 对对对， 哇塞，太牛了，那真的太牛了。 然后就比较雷人，比较吓人。 真的很想看一看。如果让你选的话，你觉得这三样，独轮车，然后唱歌，然后变脸， 嗯， 觉得你更喜欢哪个？ 嗯，更喜欢唱歌吧。所以现在教小孩子们唱歌也是我的一个兴趣。 嗯 啊， 明白了。咱们这样吧，小明，今天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 对，我觉得就是和珊珊一块合唱一首比较好，您觉得呢？ 你是想毁了他的艺术生涯？我唱歌跑调，我唱歌真跑调。2018年还是不吓唬大家了，我还是挺希望听心意来帮我们讲一讲自己对2018年的一个展望，因为今天是一个跨年迎新的一个主题嘛。 嗯，而且是我们青年说的第一期节目， 对，特别的有意义。 嗯， 我也非常幸运。 2018年对于你来说有什么规划或者有什么期望吗？ 规划 就是教更多的小朋友骑独轮车。 对，我希望独轮车可以发展的越来越好。 嗯， 对，因为它是我的一段经历，一段成长，至今对我影响其实也很大。然后目前是在做老师这个行业，也希望2018年能够教出更多的学生爱上音乐。 对，其实我对，其实我有一个感觉，就我觉得当老师挺不容易的，尤其是教唱歌更不容易。你说他一直跑调的话，你怎么给他纠正呢？ 很难，我唱歌就跑调。哎，你怎么去听一个孩子跑不跑调？ 有些是可以后天锻炼出来的，因为他没有这个音高的概念。 对， 我就没有， 他只是随着自己的心情去唱。 我只能开口唱， 你要让他多听，多模仿，然后多引导。 有一些歌曲我是可以不跑调的，但是大多数歌曲都跑调。 对，有些因为现在很多 这是先天的吗？还是后天培养的？ 其实我觉得是就是后天故意的。 我小的时候，我妈教我唱的第一首歌叫《二小放牛郎》， 怎么唱？ 牛儿还在山坡吃草。 我终于明白了，对不起张云，对不起，我这人太没有眼力劲儿了。你说了半天让我跟心仪合唱，其实是想让我反 Q 你，对不对？掌声有请张云和心仪合唱一首二小放牛郎。 不行，这歌太悲了，不行。 那你们合唱个别的，张悦唱歌还挺好听的。 不行，我唱歌不行，因为我小的时候我妈教我唱。 可以， 对，我小时候我妈教我唱第一首歌叫《二小放牛郎》。然后我记得特别清楚，我17岁的时候，高中的时候，老师说每个人必须唱一首歌，在元旦晚会的时候，然后我就唱了这首歌，所有人都惊呆了，说张悦，你能跑调跑成这个样子？我说没有啊，我从小就学了这个调啊。我说我妈。 接下来欣赏男生独唱《二小放牛郎》，来自张悦，我听听。我听见是老师说的对还是？ 牛儿还在山坡吃草，放牛的却不知道哪儿去了。 还行啊。 不是他贪玩耍丢了牛，那放牛的孩子望而笑。 还行啊，我就没跑调啊。跑调 可以。 对，然后都是我妈教的嘛，我觉得我妈从小教我这首歌就跑调。 嗯， 然后所有的人说你这个没有在调上，不可能啊。我说我从小我学了17年这首歌。 你小学的时候演出不是吗？ 17岁的时候，对，然后元旦晚会让我唱，每人唱一首，必须唱，不唱不加分的。 太逗了。 对， 妈就这么教的。今天节目时间到了， 哎，我们还有这个2分钟，让心意 还有2分钟，十秒，明明不是十秒吗？ 还有10秒钟，好，心意来说最后一句话。今天是我们这样吧，我们说一下，今天是我们青年说，我是张悦， 啊，我是珊珊， 明天见， 拜拜喽，谢谢心意啊。 哪一种才是最美的？ 所谓最美声音，它更多的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诚恳和真挚。表达了你对经典的理解、想象和情感。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听见美，寻找最美声音招募活动正在进行中，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濮歌读美文”。听见经典，听见美。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6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 8501-3045。 这么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需要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扇掉点尾气，

Around the world, all in the fresh music. FM 98.2, the fresh music. I know what you want. Listen. So let me read the

Yeah. Promise. Yeah, we the word up on the street. They talk, talk, talk about you and me. Let's start some rumors. Rumors. No, I don't know where they came from, but I'm always down to make some rumors. Rumors. Yeah, they saw me sneaking out your crib last night. 3 a.m. to catch a flight. Caught me driving through your hood. Paparazzi got me good. We like stars, yeah, baby, they're astronomers. Look at everybody camping out with their binoculars. All up in the headlines, me and the wifey. But let them gossip, girl, Blake Lively. I don't know where they're getting their news, but I'm not mad if tonight it goes true. Have you heard the rumors? Wait, what? Rumors? Yeah, we the topic of the town. We might as well just own it now. It ain't no rumor. No, it ain't no rumor. Yeah, they caught us hooking up all in my whip. Man, I need to tint that shit. Now your celly's blowing up like. Oh my God, tell me everything. We like stars, yeah, baby, they're astronomers. Look at everybody camping out with their binoculars. All up in the headlines, me and the wifey. But let them gossip, girl, Blake Lively. Talking, that's just how it goes, how it goes. You know we let her keep them on they toes, on they toes. Yeah, let's start a rumor tonight. If they ain't talking, we ain't doing it right. I don't know where they're getting their news, but I'm not mad if tonight it comes true. Yeah. Ooh, let's start some rumors. Let's start some. 真心爱上你，天地也会变温柔。 Could never stop.

I want you、yeah. You don't wanna talk, then you wanna talk, then you wanna tell me I'm off and to move along, then you wanna back in my heart like a bitter song, and we're never done, cause I need your love, I need your love. You don't wanna talk, then you wanna talk, then you wanna tell me I'm off and to move along, then you wanna back in my heart like a bitter song, and we're never done, cause I need your love, I need your love, yeah Oh, so bad.

be strong, my personal song. Get stoned. Who says I can't be free from all of the things that I used to be? Rewrite my history. Who says I can't be free? It's been a long night in New York City. It's been a long night in Baton Rouge. I don't remember you looking any better.And again, I don't remember you. Who says I can't get stoned. Call up a girl that I used to know. Fake love for an hour or so. Who says I can't get stoned? Who says I can't take time? Meet all the girls in the county line. Wait on fate to send a sign. Who says I can't take time? It's been a long night in New York City. Who says I can't get stoned? Plan a trip to Japan alone. Doesn't matter if I even go. Who says I can't get stoned? It's been a long night in New York City. It's been a long time since 22.

上升三名。周排名在第六名的歌曲是来自于买买提的《父母》，提到名字大家一定听得出这是一位来自于新疆的小伙子，在当下的歌坛关于写父母的作品也是比比皆是，但是这首歌曲或许能带给大家不一样的感受，听到这首歌曲可以让你的心灵即使在寒冷的冬天也能感到温暖如春，吹去白雪纷飞，吹来春光无限，让你的情感即使蒙上岁月的风尘，但依旧可以纯洁明净。那听完我们的节目，别忘了给父母打上一个电话，问上一句问候。这首歌曲也送给天下所有的父母。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 Barını bergen atan Yakılığında durbalan Denmeden bergen Orhan da vay balan Dep halım gayetken Aynı ganda hay balan Dep akıl bergen Gölen Mihriban ana Cana ta dinim ada Canana dinim ana Mihrimler kuya kuyas Hayat mesami mana Cana ta dinim ada Canana dinim ana Ömür bekliyorum Varsam bu her engel İlk yüzüm teşekkür Hele baba kalbinden İki dünya sen onu Her sarmen 本周第十名到第六名的歌曲就揭晓到这里，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你支持的原创歌手和歌曲本周都上榜了吗？赶快行动起来，把你听到的好音乐分享给更多的朋友。在接下来一段片花之后，我们会继续为大家来揭晓本期榜单第五名到第一名的排名情况，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不同的音乐，同样的坚持，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你的音乐由你掌握， 展现不同自我，创造个性音乐。这里是由中国国际青年交流中心、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新华网联合主办，北大青鸟音乐集团承办的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第47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乔川。在揭晓这周第五名到第一名榜单之前，还要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本期为小伙伴们准备的互动礼品。 本周的礼品是来自于 PPTV 视频网站一个月的会员资格电子券，只要大家关注我们并且留言，就有机会得到这张电子券，千万不要错过。下面进入到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榜单揭晓时间，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本周第五名到第一名的歌曲排名情况。 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榜单揭晓， 第五名赵聪涵《石头城里》上升两名。第四名邢文泽老头下降一名。 小的时候我也常握他的手，我知道有些话他说不出口，父子之间自有说不出的愁，无声之中就让他们 张科明花开不败上升三名。 得不到认可的我倔强的却不想当弱者，为了心里的信仰在我的王国里自由的飞翔，我的信仰是花开不败，记忆中的格桑花盛开，现在的明天希望的期待展现怒放生长的姿态。得不到认可的我倔强的却不想当弱者，为了心里的信仰在我的王国里自由的飞翔，我的信仰是花开不败，记忆中的格桑花盛开，现在的明天希望的期待展现怒放生长的姿态。 第二名许航倩十大劝下降一位。 三圈内万心自在心，生不可测是秘籍，四圈你爱人无妄为，只落于言不知心，五圈你雅致多娇媚，最后住进生海里。 怎么能够上升一名？本周的冠军歌曲来自于姬云飞带来的《怎么能够》，这首歌曲演唱的风格和声线听起来和陶喆非常相像，这首歌曲的乐曲编配非常有特色，温柔又不失感性的音色配上吉他和弦伴奏，从温柔的开场到副歌部分感情全部的投入进去，再到平和的收尾，层层递进的情感会给听众带来不一样的感觉。上榜四周，本周得到冠军的好成绩，恭喜恭喜，希望再接再厉，创造出更好的作品带给大家。其实平时姬韵飞同学唱 rap 也特别多，下次呢在节目当中有机会的话推荐给大家。下面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怎么能够》。 我的家 放弃你，我怎么能够，怎么能够，怎么能够没有办法挽留，我想牵却无法再牵的手，只怪你从没回过头。哦， 就是本期的上榜歌曲了，大家有没有听到自己特别喜欢的那首歌呢？赶快动动手指，把你喜欢的音乐分享给其他人。下面就要进入到我们的新歌推荐环节，那这一周的新歌推荐到底有哪些特别优秀的作品呢？马上来揭晓答案。 最新鲜的创作，最新鲜的声音，尽在最新鲜的新歌来了。 今天带给大家的第一首新歌《独立星座》是来自于90后原创音乐人关玉坤，他不仅是词曲作者，也是编曲混音制作人。从中学期间，关玉坤开始接触音乐制作，并且开始尝试制作自己的原创歌曲。经过多年的学习，如今他已经成为可以独揽音乐创作的词曲混编唱五大模块的独立制作人。他创作的歌曲非常具有画面感和感染力，与听者很容易产生思想上的共鸣，旋律非常动听，是不可多得的好作品。这首方玉坤的《独立星座》马上带给大家。 月翻山的麦垛，仰望星空沉默，沉默如灯火，西多陨石的花火，穿越几个光年，它并不寂寞。八十幻想没有地方释放，直到遇见音乐这唯一的解药，生活里充满了阳光，大雪融化音乐的一切，多谢没有任何给我束缚，与众不同是最大的天赋。 我寄望以前有过时间浪尽，希望有个现在追向万花香，手紧不慌散这光亮无言，一起的忠诚忘了几水来先出位，见你了不九月寒谷倾泻月光，我听见墨雨都演着悲伤絮絮，不合着月下佳木，我在无人的高山流水处啊， 仅有幻想家隔着星河看繁华，披肩下该回答独立星座的想法，我哦 唱自己的歌，自嘲现实的苦涩，可是这才纷扰，只愿在远方再为你留候。哇哦我仍在一直寻找天海岸的孤岛，温暖的依靠，祈祷用半首歌谣能给内心解药与半场孤傲。我懂得我在这世界要死我时候，管你们说东说西，我偏要这样唱，音乐是唯一的精神支柱，这是唯一的理由，做该人的自己与不想看着 say bye 不休。 书上说过星座太多，占据了夜空，连占卜家都沉默，我的心躲在五月角落，他说这故事引得云遮月。不好意思我对音乐自己的定义，不想做流星做恒星做明星，各种奇怪的心，音乐要自由自在才不至于悲哀，我愿意音乐之后的生活方式和氧气。有幻想家隔着星河看繁华，披肩下再回答。 有原创大不同，就在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二首歌是出自于美女创作人王子淇的一首《无关爱情》。这首歌给听者的感觉就是特别的洒脱，王子淇一开口就是非常惊艳的感觉，专业功底相当了得，非常有特色的音色。在现代生活当中，无论男女都会受伤，都会疲惫，都会脆弱， 是谁说感情不可以简单而纯粹呢？是谁说男女之间除了爱情婚姻就不可以美好而明媚呢？当你心怀真挚和虔诚，便会为心灵找到一块灵动而唯美的栖息地。非常非常好听，我们接下来时间一起来听王子淇的《无关爱情》。 花朵离不开森林，月亮守望北极星，飞鸟愿意拥抱你，无关爱情。 时间的关系，今天就为大家推荐这两首新歌。在节目结束之前，依旧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还有如何为你喜欢的歌曲来进行投票。欢迎大家在百度乐播、喜马拉雅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来下载收听我们的系列节目。大家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和新浪微博当中来输入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添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一起来收听往期节目。点赞的同时记得多多参与到节目当中的互动留言，赢取更多乐迷的专属福利。接下来别忘了，你可以把自己优秀的作品邮件捆绑发到原创榜 at 北大 music.com。 那这一期节目呢就先暂告一个段落，感谢大家收听和支持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的系列节目，我是乔川，下期和大家不见不散，拜拜。 就做我想的音乐， 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用敢做敢当的原创态度在音乐的道路上绽放自我，有原创大不同。 Fresh Radio。 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 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看夕阳。